苦海百般悲，寂寂时空，劫煞何日停？盼慈航度众生，积福报恩多作善行。 阿弥陀佛，随缘乐满心，一生有好心必有善报。阿弥陀佛，随缘乐满心，一生有好心必有善报。 奇怪，确系奇怪，世界真系奇怪。黄大仙有个菩萨仔，人人都争住拜。 黄大仙有个菩萨仔，人人都争住拜。不用奇怪，那系奇怪，见怪不用奇怪。黄大仙有个菩萨仔，人人都争住拜。 黄大仙有个菩萨仔。人人都争住拜，你睇阿公拜， 阿婆又拜， 阿哥拜， 阿嫂又拜， 你拜佢拜我又拜，人人都感到系奇怪，为求望法打造， 天天拜神拜佛， 跪低也冇紧要，只想有求必应。黄大仙有个菩萨仔，人人都争住拜。 天下原是怪，人你又何用怪？世界本是奇怪，求幸福要靠人对手，啲神仙不会乱派。 黄大仙有个菩萨仔，人人都争住拜。 你睇阿叔拜， 阿爷又拜， 阿婶拜， 阿嫲又拜，你拜佢拜我又拜，人人都感到系奇怪。 用劳力闯乐土，必得到神庇佑，善心会有好报，不靠怕神仙拜。 黄大仙有个菩萨仔，人人都争住拜。黄大仙有个菩萨仔，人人都争住拜。黄大仙有个菩萨仔，人人都争住拜。黄大仙有个菩萨仔，人人都争住拜。黄大仙有个菩萨仔，人人都争住拜。黄大仙有个菩萨仔，人人。